会，我很喜欢台湾女生这种嗲嗲的发音啊，很亲切，不疾不徐的心理节奏和语言节奏。我想对于我这种大辣辣性格惯了的女汉子啊，是需要去借鉴一下别人的啊，这种发音啊，举手投足啊，一颦一笑啊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太容易受到男人们的款待和礼遇呢？我想我们强悍的外表和表达是需要检讨一下的。骗自己，他的很多歌曲都能够透露出他的一种倔强，一种独立啊、哦。也正因为这种独立吧，我想造成了一些不幸，他用很决绝的方式提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想如果不是离开的那么早，他的好朋友杨坤啊、哦、风生水起的时候，应该也会多多少少的提携陈琳啊、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，陈琳是帮助了他的好朋友杨坤很多的啊、哦。曾经个人的演唱会，他留出了二分之一的时间交给自己的好朋友杨坤，做了一场拼盘式的演唱会。友情有的时候呢，比爱情还要牢靠。所以呢，在很多年之后，杨坤在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啊，好像他每一场啊都留给了陈琳一首歌的时间，两个人的世界。 世界隔着一道不信任的防线，

曾摇摇晃晃弯弯，现在融融的肩上。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。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。你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，超凡人心张腿，指点你每春天。你人挥霍着夜，肯说再见，我不敢想明天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你仍挥霍着眼泪，会逼迫在眼前的离别。你不肯说再见，我不敢想明天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 离人来自张学友。演戏演唱对于很多的艺人来说呢，起初是一个梦想，可是日久下来啊，变成一份生活中的内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慢慢的啊遇到瓶颈，或者说有厌倦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放假或者说重新调整情绪啊，再次出发是一个好的办法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内地的女歌手季如锦演唱的《你累了吗》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有所厌倦，或者说她的生活方向有了新的转变，这么多年了她都没有出唱片了，是结婚生子还是有其他的变化了呢？ 是风筝。